什么都没发生，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。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。瞬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自从依赖着我的大门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今天的瞬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像这字幕为我一棵树，但这不是什么态度，是一种满足。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，也许冷静但不冷酷，我有我风云的温度。今天有关着谁，我没有感觉，不管他多尖锐，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？ 沉沉的新闻在 进来把梦刷白，舍不得你会醒过来，不要现在，昨夜走太快、说不上来，隐隐疼在胸口一块，吻你脸颊，证明此刻真的存在，是你让我相信爱，对我慷慨，嘿嘿哦，是爱我是注定，不是意外，是爱，我们的爱还不确定，却好实在，把你贴在胸怀，静静等待机表白，再不愿放开，这是爱，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的力气带，却越中想到未来时，我才明白，这就是爱。但梦还在，小心不让你醒过来，也许现在，只是有很多未来，你让我相信爱，对我慷慨，嘿嘿哦，是爱我们是注定，不是意外，这是爱，我们的爱还不确定，却还是在，贴在胸怀，静静的代替表白，再不愿放开，这是爱，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，却越中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，这就是爱，第一个我们的青春，任何默契都是你的无限可能，言语都显得太肤浅，把你贴在胸怀，静静的代替表白，再不愿放开，这是爱，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，却越中想到未来时，才明白，这就是爱。 不要难过，找个朋友。

想赚钱准备行李，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，巴黎巴黎。如果明天的事谁不知道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。虽然明天的事谁不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。 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 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dreams of goodbye, oh, I'll try And dreams of goodbye, oh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，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Say dreams of the fire, oh,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fire, oh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我的爱像纯真小孩。 Dreams of goodbye, oh, I'll try And dreams of goodbye, oh,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 是的。 是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